第七十集，雪原以前不想好聚好散，以至于得偿所愿地收获到了一个相当痛苦的结局。人总要成长，哪怕从24岁开始也没有关系，应该学会跟年轻的自己握手言和。付出的爱没有错，哪怕他没有被珍视，没有得到回报，但不能因此否定那些爱本身是无罪的。如果沈直想要解脱，如果一句真心的原谅能让他好过一点，那许言就给他。 其他的就算了，要是你没有办法接受当陌生人，做普通朋友，多的没有。 沈直还是愣愣的，完全说不出话。普通朋友，普通朋友，那也好，总之比陌生人好，证明雪颜愿意稍稍接纳他，这样很好。但是其他的就算了，多的没有，又像一盆冷水浇下来，甚至感觉自己的一颗心被抛上抛下，像飘忽的气球，始终不能落地。饱胀的兴奋里掺杂着失落，他知道自己应该知足，但怎么就这么贪心，还想跟许言再索求一些什么多一点的。一切都安静了下来，雨停了。 走吧。 乌云过去，光线亮了点，他一瞥眼看见沈直脸上不正常的红。 你发烧了？ 没有。 沈直摇摇头，按着椅背站起来。短暂的安静过后，他忽地伸手抱住许言。 谢谢你原谅我。 浪不算大，他们各自开回码头。到了停车场，许言见沈直一直垂着头，就多打量了他几眼，发现他左手无名指上有条血痕，不知道被什么刮破了。 等等，手抬起来。 沈直的白衬衫半湿半干，头发也是，唇色有点白。他不明所以地抬起双手，许言低头给他贴上创可贴。 你真的没有发烧？ 没有，我没事。 沈直盯着那圈创可贴，半晌后抬起头。 你开车小心，回去以后洗个热水澡，不要感冒了。 你也是。 许言转身上车，头也不回地开走。沈直站在原地捏了捏眉心，强打起精神坐上驾驶座。2个小时后，蓝秋晨下楼来了输液大厅，坐到沈直旁边。 你一年365天里有360天在生病吧？ 沈直没回答，目光往下落在自己的无名指上。 手怎么了？ 不知道，我自己都没发现受伤了，他给我贴的创可贴。 他抬起头，像脑子烧坏了，莫名其妙问了句， 你看像不像个戒指？ 我给你消一下毒，换个新的。 沈直摇摇头，手掌翻来覆去的，反正就一直在看创可贴。他洗澡的时候全程抬着左手，头发也是特意去理发店洗的，总算完美地守护住了这张创可贴。 他说原谅我了，他真的很好。 沈直之前头昏得厉害，一直混混沌沌的，精神不在线，到现在才回过一点神，脑袋里那层纸刺啦一声撕裂开来，终于清楚地回忆起许言到底说了什么。他被原谅了。但这句原谅给沈直带来的完全不是解脱， 不是松了口气，而是对许言更深更浓烈的愧疚。许言那么好，沈直想把自己从里到外所有的爱通通取出来交给许言，多希望他愿意收下。蓝秋晨一愣，替沈直高兴，又忍不住揶揄他， 那怎么不让他知道你发烧了跟你一起来医院，多好的机会啊。 生病是我自己的事，拿这个博同情没必要。他工作很忙的，今天还那么累，应该早点回家休息。 给你换个创可贴吧。 不换。 输完液上楼来，我给你安排做检查，不然你又忙得抓不到人。 好。 蓝秋晨起身走出大厅时，他回头看了眼沈直，还在看手上的创可贴，非常认真。从小岛回来之后，许言飞国外参加活动，结束后立马回了国，睡了没五个小时，起床给雨雪拍封面。到了岛上，别墅大门开着，许言上楼，化妆师正在给雨雪上妆。雨雪手里拿着剧本在专心看，她临时从剧组请假出来的。雨雪这个人虽然平常看起来不着调，但演戏是实打实认真，对待本职工作出奇敬业。许言猜这是观众对他容忍度高的原因，因为演技和态度确实没得挑。 好久不见。 许言拿着相机边走近边拍，就当作花絮。雨雪抬起头，眼神飘忽，没出戏似的，半晌才问， 你回来了。 他虽然本来就爱讲废话，但这句真的是太废话了。 半夜到的。 许言把镜头聚焦在雨雪的白色小花耳饰上。 你去阳光房看了吗？丁香花开得很好。 雨雪慢慢看向镜头，很淡地笑了下。 看了呀，真的开得很好。 那我先过去看看，你妆发弄好了我们就开始。 嗯。 20分钟后，雨雪来了阳光房。今天天气好，许言一星期前踩过点，对场地熟悉，拍起来得心应手。但他看着黑白取景器里的雨雪，总感觉她跟平时不一样。雨雪这次的妆和造型都很简单，像个20出头的学生，眼神不骄不浮，看过来时干干净净，像透过镜头在望着别的什么东西，很远但并不空洞，莫名有些悲戚。许言在拍摄过程中数次被他带入情绪，风声和浪潮声都在耳边消失，他捕捉到了一种类似于怀念的东西。放下相机时，许言在心里感叹，演员的眼睛确实会说话，会变成另一个人。